受到严厉的处罚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日星期三，农历3月1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很好，空气清新，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今天午后的天气形势是有利于对流云的发展的，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3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三天预计本市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从至美五字中读懂历史圣人，舞剧孔子即将亮相北京，用变幻的舞蹈和音乐去呈现孔子文化的精髓。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孔子后人也是舞剧的导演孔德新以及文化学者将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位影响世人的至圣先师。第一道题就要考考您了，您知道孔子的故乡在哪里吗？ A. 曲阜， B. 绍兴，C. 洛阳。 哎，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用舞姿来诠释至圣先师的精神世界。怎么来用舞姿诠释呢？带大家来了解，实际上是有一部舞剧《孔子》哈要上映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孔子的故乡在曲阜，在绍兴还是在洛阳？如果各位朋友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舞剧《孔子》的演出票2张。那么音乐很震撼，舞姿也很惊艳，不容错过，所以赶紧开动脑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吧，答案稍后就将揭晓。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第13届艺术北京博览会五一小长假期间在北京已经开幕了。这届艺术北京一共甄选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60家艺术机构，展览面积扩容到近30,000平方米，是创办13年来展出规模最大的一届。另外，第4届设计北京博览会与艺术北京同期举行，主办方将联动日韩欧美等地的多家设计机构和设计师，带领观众走进一场融合艺术设计与生活的设计盛宴。英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的水晶骷髅亮相了， 正在举行中的艺术北京展览当中，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的最新设计作品《永恒》系列水晶作品成为了颇具人气的展品。达米恩·赫斯特是新一代英国艺术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次由法国莱利艺术带来的《永恒》系列，包含精美的水晶雕塑和版画作品，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比如沉睡主题以水晶骷髅头骨的形态展现，提醒人们时间在无形的流逝，真理主题则呈现一只带着橄榄枝的鸽子等等。再来关注最近的展览消息，晋候鸟尊回北大探亲了。那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近联合了多家考古所和博物馆，举办了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从现在起到10月15号多件禁止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齐聚北大。展厅开门第一件重要的展品就是远道自山西博物院而来的晋候鸟尊，它将在北大展出到5月7号。晋候鸟尊是晋侯宗祠祭祀的礼器，它也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由山西省文物部门特批借北大展出。但是对于北大来说，这却是一次重逢。想知道其中的故事吗？您不妨亲自去看一看。明月松间照之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松展览最近在北京松美术馆开幕了。这是一个有199棵松树的松美术馆，这次以松为主题，呈现46件贯穿宋元明清的中国古代绘画。展品囊括了宋元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类型，其中不乏名家之作。松既在现场又在画中，情境与艺术交融在这里完美实现了。2018一带一路书画名家作品展正在北京八一美术馆举行，80多位著名艺术家用120多幅异彩纷呈的丹青妙景，美轮美奂的笔墨神韵，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内涵，表达着艺术家们对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美好祝福，表现出艺术家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这个展览时间比较短，5月6号就要结束了，想去看的话要抓紧咯。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电影的热点，刘若英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近日上映，三天票房就突破了 7.69 亿元，成为五一档的最大赢家。然而随着爆款的诞生，票房疑似造假的情况也被爆出，这部影片上映第一天就出现了大量集中退票的情况。对此，影片的联合出品方、发行方连发两篇声明进行了自查。日前，片方和刘若英工作室也终于告别沉默，发出声明，一致表示希望尽早查明事实真相。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您在飞机上有没有遇到过饥肠辘辘却不得不等着飞机餐的情况呢？以后或许不会出现这样的困境了。瑞士飞机的内部设计企业布赫尔航空航天推出了一款机舱零食机，让乘客能够自助取用小食品和饮料。这家企业把这款零食机命名为创意厨房，形似自助售货机展示的部分，它就安装在客机厨房的机舱过道一侧，方便乘客自助使用。零食机侧壁板还可以拆卸，方便空乘人员把食物换成免税的商品。目前不知道哪家航空运营商将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小时候交朋友只要一起玩就行了，成年之后可没那么容易了。最近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成年人交朋友需要投入宝贵的时间，从陌生人变成朋友大约需要90个小时，而成为密友则需要更久的时间。研究人员分析了255名刚搬家不到半年的成年人和112名大学新生，了解他们认识陌生人的过程、相处时间以及后续关系进展之后发现，两个陌生人变成不经意的朋友需要大约50个小时，变成朋友则需要90个小时，而成为亲密的朋友需要约200个小时。所以科学家建议，如果想发展友谊，最好在工作场所之外有交集，比如邀请对方去家里做客等等。为人父母的都懂得那种希望孩子早点 累倒睡觉的感觉。不过遗憾的是，欧洲的研究人员就发现，孩子们天生精力旺盛，和专业级别的耐力运动员一样，不容易感受到疲劳，恢复体力甚至比运动员还要快。科学家召集了12名从事铁人三项、自行车或长跑的国家级男性运动员，与12名平均年龄10岁半的男孩相比较进行运动实验。结束之后，研究人员分别记录他们的心跳和乳酸水平，结果发现孩子们不容易被骑行运动累倒，和专业运动员的疲劳程度相当。他们分析，或许是因为孩子们个头比较小，肌肉离心脏泵出的富含氧气血液比较近，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氧气。所以家长们不要再指望加大运动量来让孩子感到疲倦，早点睡觉了。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长期服用阿姆替林和帕罗西汀等部分常见的抗胆碱能类抗抑郁药物可能会关联痴呆。目前研究人员还没有确定二者存在因果关系，不过呢，研究人员经过科学实验证明二者确实存在着剂量反应，也就是服药的剂量越大，确诊痴呆症的风险就越高。抗胆碱能药物经由阻断部分神经运动，经由阻断部分神经冲动，减轻膀胱、胃、眼等部位的肌肉痉挛，用来缓解抑郁或帕金森症症状。已知的副作用包括导致短期的意识模糊和增大摔倒的风险，所以研究人员建议服用抗胆碱能药物的患者没有经过咨询医生不要擅自停药，并且建议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也要谨慎地选择药物。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义务教育入学的服务平台已经于昨天开通了，信息采集的时间是5月7号到31号。市教委提醒家长，注册手机很重要，是获得入学过程信息的重要工具。信息采集入口开通后，家长需要选择户籍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所在区进行注册。注册的时候，一个证件号码仅允许注册一个账号。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所在区中的任意一项必须与用户所选择的儿童入学所在区一致才能完成注册。每个监护人手机号码最多允许注册三个账户，不足龄无法注册。学校招生完成并提交区教委审核通过后，方可查看到入学情况。从昨天开始，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正式停止流通了。央行营业管理部表示，北京地区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兑换工作已经启动，在为期一年的集中兑换期间，北京所有办理人民币现金业务的银行网点都可以为市民办理兑换。如果换币遭到拒绝，市民可以拨打12363来举报。另外，银行业内人士也提醒大家，收藏投资第四套人民币具有一定的风险，普通纸币收藏者不要盲目跟风。五一期间没有出远门的朋友都去京郊踏青赏花了吗？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去的话，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趁着周末去。一年一度的北京农业嘉年华正在昌平草莓博览园盛大开园。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狂欢节，也是一个以农业科技为背景的全民盛会，让朋友们在观赏的同时还能享受亲自动手制作的乐趣。这个活动将持续到5月13号。平谷山前暖林的桃林也正在处于最佳赏花期。这届平谷桃花音乐节以预热2020世界休闲大会为着力点，以京津冀旅游融合发展为平台，依托22万亩世界级景观的桃花资源，通过开展赏花、踏青、文娱等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来展现。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另外，北京植物园的郁金香也将进入观赏期，会持续到5月中旬。据了解，今年北京植物园郁金香除了品种众多之外，在郁金香的栽植手法上也进行了精心创意。各色郁金香依附地势高低起落，错落有致，游人远远望去仿佛一个巨大的调色板，期待大家前去观赏。从5月1号开始呢，我们就已经为大家安排了一个小板块的旧京记事，让我们跟随电波的时光机来重拾老北京的美景与乐趣吧。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抱拳拱手礼在老北京最为常见，不仅见于门起后主客相见时，就是在公众场合或者街头友朋相遇寒暄时亦为之。老北京人的见面礼，再一种见面礼是请安，唯多用于晚辈向长辈拜谒时。请安之法为左腿屈曲，膝盖似跪非跪，右腿略绷，左臂在屈膝时下垂，使手掌屈于左脚边，右臂顺其自然，其状犹如猫腰蹲下欲捡拾物品。妇女见长辈则请双安，即双腿同时屈曲下蹲，双掌抚双膝。至于妇女将上半身微微前俯，双拳搭在胸侧腋下晃动两下，视为拜拜，一名万福。此礼用于同辈之间。从至美五字中读懂历史圣人，曾有人这样形容孔子：高山仰止，景星情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之一，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那么您知道这位思想大家的故乡是哪里吗？A. 曲阜 B. 绍兴 C. 洛阳。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五句孔子的演出票两张。来，各位朋友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五一劳动节期间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推出了特别节目《说出你的范儿》，给大家讲了很多有关各个不同职业人的有趣的故事。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说一个人，这个人生活的时代距离现在差不多有2500多年了，但是他的思想体系、他的精神境界仍然感染着、影响着现代的人。有人称他是圣人，是先师，是读书人膜拜的偶像。我想大家已经猜出来了，他就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五月，五句孔子即将惊艳亮相北京，用华美的舞姿来解读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人格魅力。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这位鲜活的历史圣人坎坷而充盈的人生。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孔子第77代孙，五句孔子的总导演孔德新。您好，孔导演。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五句孔子的主演，孔子的扮演者杨思雨。思雨您好。 您好，大家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大家肯定想着边看图片边听节目能够更加身临其境。没错，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五句孔子的舞台照，您发送01、02、03一直到08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欣赏到孔子五句孔子的舞台照，也能够提前领略到舞者们的风采。

孔子是这个老家曲阜哈，其实刚才孔导演一开始也说到了这个话题，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吧，打小咱们就学的这个哈。这道题呢答对的人很多，来孔导演先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送他们两张舞剧的票吧。 好，我们选29吧。 29，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次孔子的在北京的首演的时间是29号， 5月29号。 对， 好，来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第29位答对的朋友是谁。这是第一道题，那么第二道题呢大家还有拿两张票的机会哈。说的是这个哪句话出自孔子之口，那我们找了三句话，第一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第二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还有一句话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获得问答，答对的朋友还是有机会获得舞剧孔子的演出票两张，音乐震撼，舞姿惊艳，不容错过哦，大家赶紧开动脑筋一起来思考一下吧。来，我们的第一道题第29位答对的朋友编辑已经数出来了，红珊瑚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腕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五月舞剧孔子即将上演，用舞蹈来展现历史圣人的人格魅力，2000多年前的圣人思想如何展现，周游列国的孔子又遇到了哪些艰险，舞蹈如何和情节完全的融合呢？我们继续请出孔子第77代孙舞剧孔子的总导演孔德新，以及舞剧孔子的主演孔子的扮演者杨思雨来跟我们接着聊。那么大家呢现在也可以发送010203040506070分开发，一条一条的发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欣赏到舞剧孔子的舞台照，提前来领略舞者的风采了。那么说到这个孔子呢，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大家对于他呢应该说是既熟悉又有一点陌生，因为他的这个人生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那么孔子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是这个万圣先师，但是对于他的这个生平呢，不是所有人都特别了解。那么孔子其实也是出身于这个豪门望族，当时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富二代，是吗，孔导演？ 啊，对，那个孔子是可以说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富二代。那个时候是宋国王室的后裔。其六世祖名叫孔夫家，孔夫家就是春秋时期的宋国人。就是他的这个身世我觉得就是还是挺就是家里头还算是有钱人家。 是，但是呢后来这个人生是跌宕起伏哈。 对对对。 这个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舞剧孔子呢展现的是孔子周游列国这一阶段的这个生活。网友落叶归根他就说了，说历史上对孔子周游列国的评价不太一样。有人甚至评价是累累若商家之犬。 对，丧家之犬。 丧家之犬。 对，丧家之犬。 他可能打错了这个字儿。没有人的一生是会特别平稳，像孔子这样的人是更是有着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生哈。他的人生有很多的荣耀时刻，比如做到了高官啊，是一位名臣，但是他这个周游列国呢也是他人生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应该说他人生有很多的这个阶段，为什么您会选择他周游列国这一段来做这个舞剧的主题呢？ 因为当时就是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号星期三，农历3月1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午后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3度。总的来看，今天午后将转为多云的天，但绝大部分地区不会出现降雨，适宜您交通出行。预计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1，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7.4，处于中度拥堵级别。那么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西三环丰益桥到航天桥的南向北，西五环香泉桥到杏石口桥的北向南，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陶然公园桥的南向北，还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有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的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 从至美舞姿中读懂历史圣人，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今天的第二道题选 B。 至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是荀子劝学中的语句，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则是老子的名言。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孔子广纳人才，万世师表，据说有弟子3000人。不过有意思的是，相传孔子的学费是一种物品，而不是真金白银，您知道是什么吗？ A. 砚台， B. 美酒， C. 腊肉。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的答案。孔子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哈，